嗨翻天，耶！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啊，这个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八点九点与你不见不散。一看我们就是太久不见了啊，说这个稍微有一点点生疏，很多朋友也说好久不见啊。大家晚上好，我是许可。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这个最热门的游戏、最火爆的节目和最火热的演播间的漫游嗨翻天啊！今天的演播室简直是太火爆了，你看我们都已经短袖上阵了，这北京马上冬天就来了，我们的夏天还没开始呢，感觉。 我跟你说啊，今天还有一位咱们的朋友非常的火热，他就是 我们的男神级嘉宾来了， 男神级嘉宾啊，上次带着爆照啊，让咱们隆重请出这个啊，这个玩策论的创始人啊，非常具有偶像风范于一身的大能猫大老师。 欢迎大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能猫。 大老师依然是那么的淡定。 大老师，你不要太淡定了，刚才你都在直播间跟同学们沟通了，现在有多少度啊，大老师？ 现在我就说感觉有四五十度，超热了， 简直了。 对对对，因为今天我们直播间非常火热啊，这种气氛非常的好，因为让我们感觉到永远这里是热带的沙滩，你知道吧？就永远是这种放假的心情。 你说 是 北沙滩是吗？ 是吗？ 对对， 过了就后海了是吗？ 对对对。哎呀，那今天你说咱们其实许久不见啊，大家其实我们最近也一直在关注两件事啊，一件就是咱们最近这 S7总决赛啊，还有一件呢，我们其实持续给大家关注着最新一些推出的游戏啊，包括这样一些啊游戏的一些小小走向。你包括其实刚才来的时候，我还跟大老师在聊，其实最近的爆款现象级游戏，大老师是不是就是吃鸡了？ 对，因为但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之后吃鸡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会暂时的在直播平台上跟我们做短暂的告别。 哦，哎呀，还是大老师懂道啊。那具体这个未来命运如何是吧？这个未来的游戏又会啊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面去发展，或者说最近还有什么主机游戏或者说正在做的游戏要引起我们关注呢？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咱们在后半场其实会聊的比较学术一点啊，会聊到这样一些， 还做一个哎，今天节目还挺有章法的啊，先做一个小小的这个 板块 预 告。没错，那这一会儿呢就要来猝不及防的片花了啊，片花之后回来 一会儿见。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侦探大师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拿起小扇子，扇扇凉风，扇扇风啊啊！我在描述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嘉宾大老师的这个举动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晚上好，我是许可。啊，李可，你这个麦可能没有在开开。 不是，我是太激动了。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上搜索982魔力工厂，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跟我们互动交流。 没错，有些人问就我们两个吗？当然不可能啊，我们有一个嘉宾都快热的不行了啊，可以说这个漫游热翻天了啊。欢迎我们的玩策论创始人大能猫大老师啊。 大老师，欢迎 大家好，又是我。 大老师，怎么了？你这个四锅太热了， 不是因 为我这好离灯都比较近， 大老师 被烤死了。 这是先进的设备，现在流行怎么着晒黑，所以考虑到我们的这个肤色较白啊。 我们今天是这个漫游嗨翻天沙滩版，夏日 沙滩版比基尼啊。 让大家最后在这个冬天快要来临之前再感受一点夏天的余温。 是，今天这个我们看到丫丫呀，这个很早就来了啊，丫丫也是辛苦。那我们先来给大家说说这两天发生的资讯吧，李可。 嗯，好，那我们依然是来盘点一下 S7 总决赛。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天呢，全世界的观众都把视线对准了 A 组，一方面呢是因为 A 组的比赛是小组赛的最后一天，另一方面呢还因为 A 组的这四支队伍呢面临各有不同却又似曾相识的困境。从 LMS 和 NA 来看呢 C9 是北美赛区的最后一支淘汰的队伍，AHQ 呢是台澳港赛区的最后一支未淘汰队伍。从 LCK 和 LPL 来看呢 SKT 是韩国赛区最后一支未晋级的队伍，而 EDG 呢则是 LPL 最后一支未晋级的队伍。不管对哪支队伍来说呢，小组赛的最后一天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那么从积分上来看呢，最占有优势的自然就是第一轮全胜的 SKT 战队，而积分形势最危险的就是 LEDG。 不过总的来说呢， A 组的积分阶段化呢比较明显，除了 SKT 之外剩下两支队伍也有机会，特别是EDG 战队作为 LPL 的一号种子，我们也相信他们的实力和心态能够经受得住考验。 没错，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其实之前我们就说这 EDG 凉了，但是最近发现他两场比赛还踢得挺厉害啊，打败了这个击败了 SKT 的 AHQ、击败 AHQ， 然后又是击败了这个 C9 啊，基本这个出现形势好像又有了一丝回转。那最后一战 奇迹真的会发生？ 没错，背水一战 EDG 对 SKT 啊，我也是压上了这个室外巨额的这个积分啊， 可千万别毒奶。 没有，它里边有一些很好玩的那些系统嘛、我就，但是咱们也是希望咱们的 EDG 啊能够突出重围是吧，不要凉菜。 好 啊，这个还另外还有一个技能呢，就是咱们最近这个很火的手游啊，对，王者荣耀的技能曝光了。什么技能呢？就是这叫鸾星啊，鸾星就是新英雄，有一鸾星啊。鸾星是什么英雄呢？就是说啊，他是这一个有点像 异星 啊，这叫什么啊？异星是吧？哦，对， 我刚才说我说我不记得是鸾星 了。对，因为据说这好像是一个法师啊，他的被动呢，就是说在死亡之前变成不可选中啊，提升移速。然后呢，这个英雄其实总体就是一个下棋那么一个英雄啊。具体的内容呢，咱们也是等待英雄出来之后再做一个盘点。不过据说呢，还有一个英雄，就是咱们现在王者荣耀手游的那个版面有一小萌萌的一只小兔子，那个是会作为一个新英雄，是一个梦魇做梦的一个 小兔子。这是不是像那个是不是英雄联盟里面一个老鼠还是什么呀？ 不会，它是一个中路法师，据说很厉害啊。 而且这个赛季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十九号 就要结束了啊，也注意大家多多冲分吧。大老师是不玩这个王者荣耀是吧？ 我正在打开，先更新一下。 不是， 其实是偶尔也会跟同事一块玩，是因为就是公司里正好是有时候平时举个手也能招呼出来，正好开个五黑什么的。 颁布个这个公司条例，上班期间不得玩王者荣耀。 我们一般都是像之前一段时间吧，就是上上个赛季了，午休的时候或者是待一块吃饭，然后等餐的时候会一块打。然后比如说特别等餐时候队友特别坑，就是我们打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是比如说上菜了，然后赶紧就一起就是投降，让对方赢一把。而且是因为就是我们公司当中有些人他段位非常高，所以说我们就只能去就是打那个就是普通的匹配、对，排位打不了。 哇，可以啊！那个大老师都不怎么玩，都已经和高段位匹配了。 高手在民间嘛，因为大老师这个公司本身也是一些电竞的一些选手， 对， 玩家有可能啊，对，匹配级。其实大老师，你说咱们游戏，我其实最近还在回忆这些游戏。你说从最早的这个，这叫 MMORPG 角色扮演，一直到主机热那种，就是有点即时式，像战地啊、使命召唤啊，不能打怪升级，但是也有存档。到现在人连存档都不爱玩了，直接就 MOBA。你说这么一个形式再往后变下去，你觉得会是什么呢？ 就是你 回去吗？ 你再小点就不玩跳格子、跳皮筋吗？ 对， 就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像我们过去就最早在玩电子游戏之前，就我们靠真正的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玩的游戏，其实也是没有存档啊，不也是对抗吗？打沙包也好，或者跳格子也好，或者跳皮筋也好，或者玩任何，很多时候它其实也是一种竞技，总会有人得分高，有人得分低嘛，对吧？其实它也是一种，就是换了一个新的平台之后的返璞归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其实游戏也就是一种 比赛，还是竞技作为一个本身。 对，因为其实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毛主席说的嘛，就是与人斗，其乐无穷嘛，对吧？就是切磋有互动，其实会比单纯的 MMO 打怪升级要有意思多。 做那个有意思啊。 对， 哎，大老师，那你觉得吃鸡这款游戏做成电竞有没有可能啊？ 会比较难，就是因为 它的变数和不可预测的这种概率非常高，就会导致很多那种其实同一局打开之后，新手和高手之间没有不会有太大差距，很多时候， 而且、这个、 有时候你捡了半天捡， 这个运气的成分太多了。 就好 像就是没枪，这怎么办？ 就我第一次玩绝地求生，然后就进了前10，就好像第6名、 嗯，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玩什么，就看见毒圈来了我就跑，找到草坑我就趴着。 那你还是技术型？ 没有，就是 有枪吗？ 没，就是我都不知道我在玩什么，反正第一次玩的时候就是有毒圈就跑，然后有草坑就蹲。 也没事， 对，就没事，然后就进打到前6。 那你选地方选的挺好的。 嗯，这个就是求生本能嘛。 还有他会丛林法则吧？ 那不至于是丛林法则，就是说你找地儿待着，别乱跑。 嗯， 对， 其实是，你别老出去刚。 对，不要老出去刚。 嗯， 那大老师，你觉得这个未来游戏发展还会是说人们坐在电脑前吗？还是说成了这种现在 AR 啊，比如说 VR 这种技术比较发达这种？ 就是 AR， 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 AR 会比 VR 的使用场景来的更早一些。 因为那个更便于实现、 啊、 是吧？ 嗯，对，而且是它其实会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互动会多一些。就是说像 iOS 更到11之后，有一些小游戏像 AR Dragon， 就是能养一个、 嗯、 就跟养电子宠物一样，有 小 龙 抓小精灵，那个是不是就是、 对，然后那个就 Pokemon Go， 然后 Pokemon Go 的话、其实因为它没有正式进入中国嘛，会跟很多玩家说的话他们就是可能其实也还好， 没玩过、 对，它是一个 知道 它是一个基于 LBS， 就是说它会基于一个定位，就是说会让很多人真正的走出去， 对， 在现实世界当中的，然后去抓精灵， 对， 这样会有意思一些。而现在来说的话，就 iOS 11更新之后呢，就是苹果去推动的这些，他们包括他们的新的一些开发插件，就是 AR Kit 之后呢，会让很多的这种 AR 的开发也趋于一定的标准化，不然的话，像之前大家其实是没有太多明确规则的， 是， 对，然后会好很多，好很多。那而 VR 的话，是因为它需要通过重新给你去对去构建一个 3D 的一个场景，然后呢，然后再通过，其实它对硬件的要求会更高一些。那像现在的话，不论是什么 HTC 的 Vive， 还是说像 Facebook 旗下那个 Oculus，还是 PS 的 VR， 它的成本都非常高，而且你需要一个很好的电脑，或者有一个 PS 主机 啊。 而像那种就是眼镜盒，像暴风魔镜那种东西，就把手机往里面一塞，那就千万不要买，买一次坑一次，那糊弄鬼的。 那应该不叫 VR 啊，那个。 也叫 VR， 因为最早时候谷歌他们出那产品其实就是一个纸盒子嘛，你可以甚至包括你从网上下载之后，你自己裁。你也可以把手机就搭在里面，但是那个的话就是受限于各个手机的性能。你像三星的话，它做的比较好，是因为三星有个就是那个 Gear VR Gear， 还是它也是它，但它只是支持于自家的手机，就旗舰手机，比如说 S7 S8， 那是因为他们对于手机的性能有非常高的自信。而像很多那种国产那种眼镜盒的话，你不知道你是这个什么是乐视手机，你放进去完蛋了， 崩了，对 对啊， 也。我就想说这个，其实 VR 我就试过一次啊，也是挺晕的。其实说实话， 就是现在 VR 最好的使用场景就是在商场里面坐过山车。 对对对，就 对，就是你会发现它其实真正的使用场景非常非常少。而你说像很多人就是之前 PS 就是索尼推 PS VR 的时候用的那个生化危机7，对吧？然后推了一波，但实际上它整体的销量来说。早期愿意排队或者加钱买的都是信仰粉，但是信仰结束之后，你会发现也没有太多游戏可以拿来就这么体验。 是，那要这么说啊，大老师，其实我挺关心我家里那台落灰的主机命运。主机游戏，你觉得未来有没有可能稍微或者说最近有什么举动？ 是因为这样的，就是说像过去的话，游戏的载体就是世界的主流其实还是主机。对吧？不论是从雅达利也好，还是说任天堂，还是索尼，是包括后面就是索尼之后的微软。但你会发现，真正意义上的主机厂商其实是有一家少一家了，很难再有很新的主机品牌出现，是包括像 Steam 他自己出的那个主机，都卖的销量非常非常残暴。然后前两年还有很多国产厂商说我们要做中国的国产主机，基本上也都扯了，比如说像蓝港的那个战斧。对吧？那个我也买了，然后现在也吃灰的，我后面都把里面硬盘拆出来当移动硬盘用了，对吧？就是所以说，目前来说一提到主机，其实稍微普通一些的玩家来说，就是索尼、微软。那么任天堂的话，其实它在中国有非常非常不错的死忠的粉丝，但是不销量很惨，非常惨。所以是的话，还是就大部分人是买信仰的。 有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做游戏内容的，所以说当初也买了，然后现在大部分情况也是放在吃灰，因为你能够在上面体验的游戏都非常少，而且中文也非常少。现在开始可能任天堂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开始不断的去补中文，甚至包括之前还说要跟那个腾讯合作，对吧？可能有些是真新闻，有些是假新闻，但是那个王者荣耀的欧美版会上架 Switch 这个事儿也是板上钉钉了。 哇，就 Switch 玩王者荣耀， 对，他那就是那个 Arena of Fala， 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勇者竞技场之类那样游戏。对，然后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主机需要内容，而内容的话是需要针对它的平台的架构和特性去做专门开发的。但如果说除非说你本身的你的主机平台有非常好的销量，开发者在你平台上开发游戏能够卖出钱，不然的话一定是非常惨。就好温凤到最后为什么没有开发者愿意在上面开发产品了呢？是因为没有人买温凤了吗？ 对，那已经没有什么用户。 然后就因为就是软件生态太差了，那么我买了个 Windows Phone 之后我就跟世界隔绝了，那最后买手机的人也更少了，其实是这样相辅相成的关系。 嗯，是，那说的也是，反正我觉得大家吧是可以这样，就是有些你比如说大佬说的战斧主机啊，很多人说那现在会不会说我在买这些新主机会坑？我觉得你也找不到了， 一定会坑，所以说就是尽量不要买， 你就买大厂商的这些主机。 那 其实说实话，说到李可，你要作为女生，你喜欢玩一些什么游戏？ 我刚才就在想了，你们在说 VR， 我就想到了我们女生小时候就说这些跳皮筋儿啊，还有什么丢沙包，我们小时候还特别爱玩过家家。然后我刚才在想，如果过家家能不能通过这种 VR 来实现？ 其实就是那种经营模拟。就是就跟虚拟人生或者说那种那个明星志愿那样的游戏其实差不多，国家 对 对吧？然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玩很多 MMO 那样的游戏 RPG 游戏其实也是一种模拟经营，模拟就是我们在经营我们所玩的这个 角色 对我们要为它提升等级，我们要为它增加属性，我们为它穿牛逼的装备或者是好看的衣服，对吧？就是因为像魔兽，很多人玩到最后其实就会很多套装其实属性并不厉害， 对， 但是就是穿上我觉得很拉风。 对，没错。行，那咱们先来盘点几场这个 S7 总决赛的一个回顾，好吧？因为马上也 这么突然 休息了，对，马上也到中场休息了。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S7 啊，第一场 AHQ 对 EDG 啊。 还是要压制的，反正你出去 没有啊，先到六啊，秒杀，漂亮， 努力炸爆了， 对，这下路比较 好，一套火力展开， 比如说闪现过去再接上，但是风女开大招直接点死 杀掉了，但自己也比较危险，露露给个大招，露露点 飞空， 飞兵了， 有 TP 这个位置，小安的血量也很低，交了个闪现，老纸被排再打一个毒性爆发收掉了，杰斯下来一炮命中小招，没能形成击杀。 但是这波皇子也在往这儿赶，看一下猪妹应在很后面，但皇子马上也要绕过来，两边打野在对着让猪妹 Q 大出手碰掉了，而且 I boy 伤害太高了，可能要被大嘴被弄炸死， 哎，他嘴没炸死， 吸血来上了，皇子一 Q 连挑起了猪妹， 这就尴尬 了。 I boy 拿到了三个人头，这个位置 想要抓个单子， 先守不到老鼠就没机会，扫到了过来先守的厂长就很难打了，厂长回身一颗大柱子露露给大招，老鼠火力全开了，再闪现过来隔墙穿掉，大柱闪现滚侧面，希格拉先收掉杰斯再收一人，这个基本上就搏命一波，这个搏命的确实最艰难的还是今天的最后一场， 对， 面对 SKT 的生死之战，这是最艰难的一场，我们现在距离创造奇迹还有一步之遥。 给剩一波支援的机会， 过来想抓 Faker 这边虚空行走还是被踩到剪刀速了，准备过来挂到背后， Faker 交闪现，但是被异能黏住鱼味道，其他都过来解围，大招炸，西门也说打下 Faker 的一血， 盲腿现在这个位置有点危险，被三个人包了， 这边过来的话好像守不太住， 交了个大招能保住吗？ 被炸 了 回来了，但是巨杀强袭咬住皇子，皇子也被守， Faker 这边被留了一下火枪，在打偏了， Faker 味道，我所想上海盗打一套深给大招，飞克虎好像是刚才在 CD 闪现过要杀飞克， 这怎么还留了一个闪现？ 有了，这每个队伍汇合一下，和和相望。 十七啊， 方特这边还是想开 Q 上去粘住皮纳特，大招捏在手里，先遇到皮纳特 吗？ 余味想找笨，余味的很刁钻，但没有味道。但被隔墙推出一个闪现，黄子进场，一波闪打的不错，但露露再次被秒。封顶的智能和达闪现，黄子太脆了，完全扛不住伤害。差点生产一个焦掉技能班走不掉，直接被人车的伤害给融掉。这波 Westphal 在边上鱼苗喂出去，没有咬到人，但是半又是同样的角度，又被逼出了闪现。这已经嘲讽上去了，估计回身加一下硬核飞克在后面帮忙减速一下，大招逼出了半， 还 是没有水银的。怎么说？露露大招弹起了半，但正面的两兄弟就扛不住了。 他们想 先倒，飞克再倒。甚至交了个闪现，但 Faker 已经被大嘴给喷死了， 扛上去 保下兵就可以了。 有一个超级兵， 一座塔，第二座梅拉塔眼看也要被推掉了。 A2 这个时候鱼苗一位，皮纳特想阻止，但是感觉无力回天了。 A2 全力推掉基地，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我们恭喜。 新兵也值足够的， 雷克这边落单了，他这边办 还有大招，大招 直接打一波空砍，雷克这边很尴尬。 哎呦， 这个是什么失误？他大招都 没打，还有光盾，这什么东西？ 但他就现在打得很难受， 尽力了，就是尽力了。然后这边给他一个 TP， 下路是 C 九的一个机会，看一下捡 过来包， 捡回 军刀，直接给大招，杀一个露露就够了吗？ 先杀露露，暴风这边也是很懂，看自己非常的懂事， 非常懂事。 但是这波包过来了，先一把打到三个，一炮三响。 要留人，要留人！黄子过来，打个剑穿给他，打个盖住了大树。 这边的黄金派的挡了一下，展现他最后的黄子，黄子不在，黄子没秒了。剑皇这边又推了一下最后的红帝，红帝打中。 这个小炮啊，能做点什么的？再能吃了。 现在 一定要上圈爆人。 红帝是没有闪现的，有机会。这边直接开大招，到了应该是 有。哇，想偷篮把自己给偷进去了。 没有，一派的拿了这个人头。 因为每个队的 carry 点。 哎，秒杀！一在这波。 哇，这个被 直接被秒了。小云跳过来一个金身，这边的话直接配合红帝从侧翼杀入，要切塔了。这边不带了，还有一 Q， 一个飞狼直接盖死了，红帝倒地，杰森， 哇，把这关大。 看这边一个大哥哥，飞哥飞了，还有一个异能，没有石头塔的伤害，一把这边想杀飞哥， 但是一个树苗爆死了。 这波的话一派打得不错，而且这边是 Snake 从侧翼杀过来，有一个闪现他们，关大的小飞，小飞也被秒。这样的话是 Snake 跟鹰派的打回了局面，一波三换二。 三换还可以接小龙，我在黑龙直接开龙，这一波弗兰克 也是 一波看到了， 选择我觉得也没问题， 没问题，打得还挺快的，小人从特意绕了过来，一个 对 狙，飞到希德拉， 希德拉闪现直接把小人吹走， 可以，但是希德拉现在也是个残血， 而且呢，杰森真的要倒了，飞到打了这么多单，这边他动作拉得还不错，他的输打了很多，飞到还是重要，这边老师快点看飞到，要杀飞到，这边拉扯了一下，但是 Snake 也要被秒了，完了，双 C 被同时被秒，吹不出了四个人，但杰森一炮直接带走风雨。 有点难打， 哎，漂亮，偷了一个杰斯， 偷了一个，旁边还能偷这边一个 Q 闪，捡到之后想往出跑， 又是一波三环二，这边 EZ 在黑带中，但是 S 这三个人应该是不会被他， 过来要踩大树， 银牌是不能死的，作为团队的， 还好还好，银牌的很肉，很肉很肉， 头发一直粘着你也很难受啊， 大树，哇，哎，你还别说，大树真的有点肉， 这边护你， 哇，这边再打一个被动， 再打 有没有？又是 Q 技能，没有被动了。哦，被一个锤子直接敲死， 这个不打团啊！ 但这一波已经是发现了，现在上路杰斯牵扯住了大树， 但是你大树又不敢接，你 踢 的话踢 要上一路，除非你正脸能够打出巨大优势，但是刚才也看到了， 雅典来了，梅艾来，自由这波是想接盘，是想接盘的，这边大树想 TP， 哎，但是回血了，回血蛟龙回血了，接不了盘，大树能不能把团队抬起来？ 这边一个云石被到 EZ， EZ 拉开距离， 杰斯也踢了，这一波杰斯踢到了门牙， 杀 踢到了门牙。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 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汉天，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与你不见不散哦。大家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可，这里是最热门的游戏最火爆的节目啊，漫游汉天陪伴你啊。今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这个着装有一些些， 等会儿因为咱们有一个嘉宾也已经热得不行了 对，现在我们来欢迎我们男性嘉宾， 对，老朋友啊，完事论的创始人啊， 热得不行才介绍是吗？ 不是， 节目风格有问题、 就是、对。这个大老师啊，大老师，说实话啊，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俩穿的这个衣服？ 你这个关子卖的也真的是。 对，其实跟大家开玩笑啊，大家先看看我这个身上是一个什么图案啊，大家可以看一眼啊，我今天穿的是一个什么啊？大家觉得这个？这是一个，这个应该是主机的老玩家， 只能看出一个三角形。 不用主机老玩家，都是这主要以 PC 平台为主。 这主要是一个老玩家是吧？都没问题啊。我穿的这个就是一个《刺客信条》的啊，一个等于一个 T 恤啊。你再看看李可这个，李可这个稍微难一点儿、 大大的眼睛。不是这种特写， 对，这个是 《 刺客信条》。这牛牛爱吃榴莲酥还是啊？这《刺客信条》啊，对，李可这是什么呢？看看大家说李可这是什么呢？李可的这，哎，大老师啊，你那个大家很好猜吧？你那个大家不论是沾没沾过 PC， 应该， 这因为他主要是影迷都会知道的。 对，来，大家再来猜猜大老师的这个啊， 大老师的这人吗？ 不是，李可，一看你这就是大老师那个，我觉得都已经可以，你跳脱开电脑，跳脱开主机，跳脱开 PC，你只要看电影，应该就能知道。 我这有人猜出来了、 ，DVA 嘛，是吧？ 迪瓦 啊。 漂亮的低吧， 对，其实我们今天穿着这个衣服啊，我们仨统一一个色，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个是啊，得益于大老师是吧？得益于大老师最近、大老师最近怎么着？弄一生意啊？ 有最近的话是玩资论新开了淘宝店 啊、 又过来打广告是吗？ 啊，没有，大老师你稍微说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这 啊是这样的，就是怎么说呢，也是算是我们一个小的创业团队的一个增加收入的一个唯一来源，目前来说。然后 大家如果 不过还好吧，就是自去年就国庆前一周正式上线之来以来的话，大家还是蛮支持的。 是， 对，而且是伴随着我们不断的这个去做研发，其实我们现在的印花工艺已经提升到了 一个高度了， 对，新的高度。你们现在穿的是我上次过来送你们的，这属于第一代产品。 下次我们就把自己脸 就是怎么回事的， 那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关注我们这个玩策论， 多多关注。如果大家可以在淘宝当中搜索店铺玩策论，然后呢，第一个就是我们， 是，大家刚才也猜说的那个《星球大战》守望先锋。守望先锋第一版，这是没错的啊。这是星球大战反派士兵啊，其实也没错啊。 是暴风兵， 暴风兵 对、其实暴风突击队，然后他们暴风兵也分很多等级了。如果之后有空可以聊聊星球大战， 对， 哎， 之后咱们找一期可以聊聊星球大战，因为这是一个其实无论从 PC 到电影引申的非常好的。 他是先从电影起来的，就等于说是对乔治卢卡斯其实讲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用现在话说叫太空歌剧嘛，其实就是用一个在太空当中讲了一个关于类似于怎么说呢，就是王子复仇记哈姆雷特那样的一个，又不太 哈姆雷特的 又不太一样，你知道吗？就是反正他越来越伴随着他这种老的三部曲、新三部曲，再加上一些外传、前传之后，整个故事现在已经是一塌糊涂了， 一塌糊涂了啊。 哎，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是因为咱们演播室这太光太强了，我觉得大老师这一会儿都晒黑了。 我这是最近休息跑，脸色不好而已，不用晒黑了。 大老师，看看一眼大老师的 侧脸。从视频里感觉大老师有点， 大老师应该还可以啊。 这个主视角， 这 个 曝光过度了是吗？ 这主视角还是挺白的。刚才就是咱们 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在一块是吧？ 嗯，欢迎大家通过、 我的色号比较深。 这个时候就要说一下，欢迎大家通过微信982魔力工厂和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 没错，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男生嘉宾大老师啊。 对，其实刚才我在那个放视频的时候跟大老师讨论了一下，我就问大老师，我说这电竞为什么会这么火呀？ 嗯， 大老师当时给我一个解答。这个关键是人的竞技， 因为竞技心理， 对竞技心理， 嗯， 是不是唐老师？ 就说、大家其实都愿意看到对抗，就我们就是说，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之前举的例子是足球嘛， 嗯， 就世界杯都说嘛，就是当法国跟那个巴西一块踢的时候，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谁会赢。甚至包括很多人都觉得说巴西赢面会不会更大一些， 因为 他们有、 这些， 对，他们有罗纳尔多呀，然后他们、然后有卡洛兹啊这样的选手，然后法国有齐达内啊这样，但是到最后九八年真的是做法国赢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为之震惊，但是震完之后你说踢的确实非常非常的传奇，非常非常好看，那包括很多再往前你说古罗马的时候决斗士。对吧？ 嗯， 但做那么大一个竞技场，一个看台，然后呢，对吧？就是所谓的，就是国王皇帝在看台上，无数的民众，然后包括贵族官僚都在上面，然后里面就是人打野兽，人打人， 对， 非常残酷，但是大家却非常愿意看到 直播啊。那会儿其实也叫直播， 那不用不，它就是现场啊，不是直播，正经的对吧？ 卖票的这种啊， 所以这种偶然性、这种竞技性和刺激性， 对， 是为了这个让大家更能投入这个游戏当中。 是，其实而且大老师刚才说嘛，高手之间决战，关键你是不知道他谁能赢。 是因为对，就高手之间的那种就是竞技，同台竞技，不论是说像体育竞技， 嗯， 包括说像拳击赛啊，然后包括那种像 UFC 那种打的自由搏击， 嗯， 非常漂亮。甚至包括说我们还更多所熟知打乒乓球，对吧？你肯定是愿意看，就是说就是张怡宁打福原爱，但你不愿意看到就是那种就是什么就是街道组织的那种乒乓球比赛，对吧？赵大爷打张大爷，对吧？你看那个就没有观赏性。 对，你说咱们其实刚才也讨论这游戏的演变，现在逐渐还是成竞技为主的有意思。那我就想，刚才咱们也讨论一下，说 AR 比较先实现 ，VR 会后实现，那你说未来游戏还会存在吗？我想问一下，咱先问一下李可，你觉得未来游戏还会有吗？李可， 我觉得肯定会有， 肯定会有吗？什么游戏啊？大概 这个 不好说了，是吧？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游戏，因为你知道有一种艺术起源论里面就说到这个。艺术起源于游戏，就是在远古时候。 学术派啊，这是。 对，就是在远古时候，这人类啊，就是吃饱喝足了，可能就得找点事儿干，得释放。你就比如说拿猫狗来说，他们吃饱喝足都得释放一下精 力。就得生小猫生小狗。 不是，他们就得释放精力，就得玩一玩游戏。 对。 你说，比如说是吧，玩玩球啊。然后那个蹦蹦跳跳啊。 对。 其实就是一种游戏。 反正就是肯定有游戏，是吧？那大老师呢？ 是这样的，就是游戏永远会有。像过去的话，很多游戏它其实更多的是考验人的体力和部分的脑力，那是因为跟人类的就生产活动是密切相关的。其实你看很多包括田径比赛项目，当中它其实都是跟过去人类的生产劳动有关系，不论说你投标枪扔铁饼，还是说你跑步 啊，对呀，你想想，哎，我第一次看那扔铁饼的时候，那人扔好几圈，你知道吗？ 对， 在原地，我说， 来源于生产生活嘛。 对， 然后其实是我是因为现在我们的生产生活当中不太需要那么多的体力了， 对， 对，你说你 投标枪也投的少了， 就是说你拉车跑得快，牛拉车跑得快，还是火车跑得快？ 对， 所以说更多时候变成一种体力之间的那种对抗，然后脑力吧，好像又变体力了， 或者就是纯娱乐性更多一点。 其实有时候体育有时候也是一种娱乐呀，所以只要你不是在忙于挣钱这个事儿，它其实都算是娱乐。 对， 所以说像这个时候呢，就我们那时候像大家生活相对富裕的时候，在电脑出现之前。比如说我们的父辈的时候，娱乐方式打打牌， 对 吧？下下棋，对吧？然后其实也是一种娱乐消遣，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现在、 那个其实也算是娱乐，对吧？ 对啊， 咱仨抽一把斗地主 啊， 对，只不过是因为伴随着就是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就是交流的平台，就是互动的平台、娱乐的平台的时候， 是 就电子游戏变成我们现在这一代人，甚至包括我们后辈的主要的娱乐方式。 是， 就其实等于说游戏这东西，只要人还是猴的时候就有。对吧？ 对， 一直到今天，只不过它的游戏的模式和平台 在 不断的进化。 嗯， 两个猴他们还拿香蕉互相打一打呢。 是，那最近也是有一个特别逗的言论啊，就是说 最近这个90后，哪怕是最近因为游戏很火嘛，大家社交圈子呢又平常很小，所以很多人说通过游戏开始变成社交，或者说什么时候游戏能发展为社交游戏呢？你们觉得这可能吗？ 从来都是 游戏社交， 就是社交它本来也是游戏的，怎么说，就是很多，对于很多人来说，社交有很多种嘛，一种是基于工作上的社交，有一种人叫社交家，对吧？他主要任务就是晚上混各种饭局，啊，知道这个桌上，哎呀，不好意思，来晚了，来罚酒三杯，然后吃两口之后，哎呀，那边还有个局，我要去了，就是 天哪，这种人也是 有专业这样的人嘛，对吧？那还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就是基于就是渴望交友嘛，所有的社交平台都有，对吧？陌陌也有，微信也要有，然后。恨不得要从阿里旺旺上交朋友，对吧？然后这问题是，他也算是等于说，他要填补现实生活当中一部分空虚。 嗯， 那还有些人的问题是你纯粹的通过这些交友网站，然后或者交友平台、交友工具，然后去认识朋友，对吧？可能有其他的目的，或者成功率比较低。 是， 就会有人通过游戏去认识更多的，因为游戏的话还好。因为就是大家关注或者喜欢的内容是一样的， 嗯， 会能找到更多共同的话题， 嗯， 就好像大型的在线交友婚恋平台剑网三，对， 你知道我最近有一同学在那剑网三修仙，大老师， 嗯， 就是那个鱼藏，你知道，然后你知道我、那个、 咱们在这儿不指名道姓， 对对对，就是我同宿舍，你知道有一个哥们儿修仙，然后我就问他前一天，我说哎，我就叫他名字，我说你最近在干嘛呀？你知道那个人是一个身高1.88米。但是不是很魁梧，很消瘦，但是脑袋又很大，就很有那种就是 大头针， 就对，也有那种，然后说话也弱弱的，然后共鸣声音还很好，就说我没有在干嘛呀，我最近在玩剑三呀。我说哎，我说你怎么玩回去？因为剑三大老师咱都知道，这起码得有10年了吧？这游戏？ 嗯，没有， 没有吗？ 快了， 得快了吧？ 咬咬牙也快了。 对，反正差不多，反正挺悠久的了这个历史。我说你怎么玩回去了？然后他说啊，他说我觉得那还挺好玩的，然后跟我讲了一系列在上面的活动，我一听基本都是社交，什么跟人聊聊天，侃侃山啊，一块儿约着在网上看个电影、啊，就甚至有一些像大老师说线下的一些集体活动，他们会组织10个人出去唱个歌、啊，这种就是大家变成一个认识朋友的新平台， 就深入浅出的交流， 对，深认识朋友的新平台了。所以我就在想，你说社交软件以后能不能做成就是这种游戏？ 嗯，其实很多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你只要你跟人与人间交流，嗯，怎么说呢，就是游戏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平台，换了一种方式而已， 嗯， 对吧？然后 宗旨还在要求， 对，然后看你有没有这种社交需求了，一切产品皆可去社交。 对，而且王者荣耀现在有时候，比如说匹配过比赛的，他觉得你玩的比较好、 啊对对对对， 或者是觉得你人还不错，然后他也会加 你 的好友，然后下次 然后就是这么说，就是邀请朋友玩游戏。甚至包括说不是朋友的，像再举个特别极端的例子，就是我有同事 啊， 有天他接了个电话是卖保险的 啊， 一听那女孩说话声音特别好听 啊， 然后他就一跟人 唠嗑，你看这个心理动态啊， 然后就唠上了， 然后也进入了深入浅出的交流， 然后唠嗑唠到最后结果是什么呢？问那女孩你平时玩游戏吗？对吧？我们是做游戏内容的嘛，然后女孩说她玩剑网三，当天晚上就有人向我举报，因为跟她住一块人说她下剑网三了。 不是，那女孩，因为他们一般这个推销的电话都是假电话嘛，你打不回去啊。 是这样的，就是他们通过电话就 要了联系方式。 对，就短暂的要，因为他那个就是像这种保险呀，或者是这样的行业，其实他们电话是有录音的 啊、 哦， 所以他们必须非常用快捷的方式去交换联系彼此联系方式，所以一定是在卖保险的时候就聊到点上。最后 这是我第一次听，居然有人接推销电话。 但是关键是他最后还没有买保险， 没准没两年结婚生孩子了 啊！这想多了，好像现在已经不联系了 啊、哎！我觉得除了这个游戏上，咱们说的这上面自有这个社交平台的这个事，而且我觉得本身玩游戏就是一个特别有社交属性的事儿。 怎么 说 呢？ 你比如 说说， 咱们和同学聚会、 嗯， 对吧？玩玩桌游，或者就是像大老师说的，吃饭前一起开把黑， 嗯、 这不也社交吗？对吧？我们可能原来有的时候坐一块儿吃饭前没的话说，现在玩一把游戏，这时间过得可快了。而且还有一种。现在社交平台不是能发这种状态吗、 嗯、 就很多人喜欢截那个王者荣耀的比赛截图、 啊、 或者是 自动分享 几连超神、啊、或者什么几连 MVP 就成了一种炫耀，然后底下呢玩这个就可以就哎呀大神啊这球带啊什么哎这就联系起来了、 嗯、 好几年没连的、 这个还是属于在线上就是朋友圈状态，我说个更极端的状态 啊，就是嗯， 就是我那时候刚刚大学毕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等于说到北京来，其实说实话 嗯 也感觉就是朋友圈的 创业啊， 不是就刚到北京工作，哪有什么创业，上班嘛。那时候在那个当时也算北京某知名游戏媒体工作当编辑。 OK， 我知道啊。 日子其实过得也蛮辛苦的，因为工资比较低，那媒体特别抠门。 就是我感觉要想起那种、 怎么样联想到我们了。 但是就是说， 给你配，等会我给你配一个申请一下了啊。 就是但是比如说我们中午在吃饭的时候，然后在饭店里面，然后我跟同事去聊，因为他是负责魔兽世界专区的编辑。 哇。 然后我是负责其他的游戏的嘛。然后聊到最后，就是说因为我玩猎人嘛，然后他是玩的是法师和牧师，我们就聊聊加点的事儿。聊到一半，突然旁边桌人站起来了，说：“你们这么加不对。” 哇！ 然后就端着端着他的 那会儿魔兽世界会， 对， 那会儿魔兽世界真的会。 然后他就端着他的那个就是那就餐盘就过来跟我们拼桌，就跟我们聊。他说：“你们干什么的呀？”一听我们游戏媒体，特别开心，你知道吗？ 对。 哇！哎，你们身边有没有这种真的通过玩游戏或者是网上社交？ 但我觉得现在会少了，就是说，当你比如说。你旁边桌的人在聊的东西是你非常了解甚至包括你感兴趣的东西的时候，有多少人还能像那个时候一样，大家有非常高的热情，对，愿意过来跟你说，哎，我其实我们也在玩这样游戏，怎么样？ 现在我觉得很少，反正是我不会，就是即使旁边这个人聊的我了解这个话题，或者是我也不会，就是 对，因为现在来说，其实这么说，因为电竞这种游戏模式越来越普及的时候，大家其实都在玩一种快进快出，很多时候这么说吧，你王者荣耀你匹配，你可能或者包括你去打排位赛。你可能玩了很长时间，其实你的队友你基本上都不知道他们是谁，除非说你是线下开黑或者认识的人， 除非是认识的人。 对，所有的所以一切匹配结束到从游戏你开始玩到有一天你不想玩了，你流失了，你都不曾真正认识过你的队友， 这是。 对，而像那个时候，对，像过去的话，像那种 MMORPG 的话，它的游戏虽然很重，需要你大部分时间投入在里面， 是， 但是你魔兽说实话，公会里面一起下副本的人。 对， 一起组团的这些人，你会跟他们感情非常深厚。 而且大家有时候，你比如说我那会儿玩魔兽啊，我就感受到最深的一个是什么呀？我那会儿就是40人下副本，因为公会活动时间总不可能全天24小时啊。你比如说一般，尤其是到了深夜啊，是大家吐槽故事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你比如说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有些人呢就会比如说11点公会活动结束还是挂在线上，大家那会儿用 UT 什么 UC Talk 啊或者 YY 也好啊，各种语音软件。那会儿就会聊天，说你在现实中干嘛？因为大家都好奇。 对，慢慢，其实生活当中就会变成朋友。 对，你也不能永远停留在游戏上那点事儿。大家总会聊成，哎，比如你是干嘛？我说我那会儿上学啊，这么小。或者我说你干嘛？啊，说我那会儿我也是刚到一个地方啊，这个不容易，正在那什么啊，组建家庭哇，就是。 而且是那样的，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一块儿，就是怎么下本的人和打战场的人，其实这两拨人其实关系就不太一样。下本人关系可能会更深一些， 对。 而且下本还不一样，就是说像那种就是说日常没事扫个本，像现在非常快餐了， 对。 像过去开荒， 那我 对吧？你从第一次进这个本到最后第一次把这个 boss 推倒，这个团队的人的这种关系之亲密、凝聚力之强，是现在很多的年轻玩家所不能理解的， 对， 就真的是一起扛过枪的那种战友的感觉， 对， 啊，然后是 战友， 对，然后是什么？或者比如说 ，OK， 这个本可能已经大家推完之后有一定的经验了，或者有一定的这种攻略在里面的时候，就告诉你，哎，小黄，这红光亮了，赶紧往那左躲，你听，哇，这个人懂，然后你就特别开心，想跟他就是继续以后一直跟他组队。啊，像那种啊，这红光亮了，哎，站着别动啊，好，死了，逃命，好，他跑事，你不会再跟他玩了。 其实仔细想想啊，咱们那会儿虽然投入的时间多，但是还是挺有这种回忆的。 就是这是一种怎么说呢？ 未来的游戏怎么聊过去是吗？ 问题是因为游戏它大家对于游戏的要求在变。 对， 就现在来说，就大家娱乐或者分散大家注意力、分散大家时间的方式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很难再花特别多的时间在一款游戏上。就是现在所有的这种移动的产品都在想我怎么争取用户的时间，因为用户的数量现在已经没有爆炸性增长了，像以前从1-2亿的互联网用户变成现在6亿-7亿人的上网， 1-2千万然后迅速往上涨，这种 对，然后就是一个产品，只要你产品做的不是特别的蠢，不是特别失败的话，你产品可以获得爆炸性的用户增长。但是现在来说，当用户的整体的基数没有爆炸性增长的时候，那大家就想我们如何用我们的产品去浪费用户更多的时间，像今日头条，我通过算法不断的推你，你我认为你想看的，你不断的点到最后，你不知不觉你花很长时间在里面，然后包括微博，像过去的话，我只能看见我关注的人的信息，但是现在来说，就是我朋友点的赞，或者说在推荐相关的东西乱七八糟，你的时间线会非常非常乱，你可以就播很久， 看很久东西。 我一般刷微博就是从这个人点到那个人，那个人点到最后我都点十几个人。 然后视频网站其实也是，它也越来越多的像今日头条通过算法， 它根据你的想看的视频，它开始给你推。 对，然后即便是像 B 站现在也变成这样了。 哦、 然后我但凡看过一个就是绝地求生的视频， 就全是了开始。 然后我首页推荐，我每说刷新之后，很多都是这样，其实这样非常不好。 我也是。我就上各种软件啊， 嗯， 无论是咱跳脱出来看电影的软件、 嗯、 看汽车的，因为我平常对汽车特别感兴趣，看汽修的， 汽修的、 啊、对对对，我可能平常还看点汽修、嗯、看点汽修的，看漫画的，游戏的，就是凡是各种软件现在都流行这个，我只要点开个什么、 嗯、 下次我去啊，你就打个例子，我前三次点这个，下三次就基本没别的了， 就是所以说这是一个， 除非你自己搜，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平台或者说这样的工具，这样的软件，他希望他自以为他的算法很先进， 对， 他以为你喜欢看这样东西，但是其实又非常蠢，就到最后就是用户他自己就会烦这个事情。但是是这样的，他们会选一个所谓的那种大多数的用户的习惯， 嗯， 因为所有的产品他都是希望自己用户基数越大越好，数量越多越好，那所以他们为了就是满足部分低端用户的需求，就不断的去强化这种功能，所谓的智能推荐，他说猜你喜欢，但是你真的喜欢吗？我说我不喜欢，你什么东西？但是不重要，因为有很多人他的时间并不值钱，他每天有大把的时间需要浪费，他除了每天上班打卡下班打卡之后，他的其他时间他是没有事情干的，他们这些人不读书， 他要消遣娱乐， 他 要有一些， 他没有读书的习惯，也没有学习的习惯，也没有就生活当中也没有太多朋友，因为现在很多城市化，很多年轻人就是都是离开家乡的，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也没有什么朋友，那最后他们有大把大把时间去浪费在那种就是短视频的软件上、 嗯、 直播平台上，然后各种新闻资讯上，那就又很可怕， 是 对，为什么不玩那游戏呢？ 有，对，有网友说他们玩这种节奏大师啊，音乐游戏，我们这明秋啊、嗯，那是不是以后像这种游戏就 是 单人游戏，就互动性会更弱一些？ 是这样的，就是再往后，所有的游戏都是要把人联系在一起的， 嗯， 就是， 但是可能就更快了，就像王者荣耀这一会儿玩完之后，大家 就 散了。就 是说，而且像过去的话，我们去说一款游戏好，是因为有好的画面、好的操作，然后好的故事。 对， 现在的话，游戏不需要给你故事，我只要把游戏的规则设定好，剩下的交给你们自己玩就行了、 嗯。 所有人都是在玩规则， 嗯， 没有人去玩一款游戏的故事。 是， 就大家一般都是讲究上手快不快，就这简单明白怎么玩了，好，开始就这样。 对，而且就是讲究竞技性，就是讲究快嘛。而且现在像大老师说的，时间比较短，你不可能再投入重度的时间去玩游戏了。哎，你说为什么生活会发生这样呢？原来还会花很长时间去玩游戏， 是因为用户多了，然后你一个产品你需要争取更多的用户的时候，你势必会向一个更大的基数去妥协 啊。 而 是 就是说你过去我们都说二八原则嘛，就是说20%的精英和80%的就是相对于那个没有那么精英的群体。 嗯， 但其实。按照现在的科技的发展，能够让这个数量变成了2%和98%的开，就是2%的人去负责为这个世界思考，为这个世界探索，为这个世界去做贡献，然后剩下98%的人就是负责活着。 嗯， 而你如何让这98%的人活着的这些时间，就是你就不要去做些为非作歹的事情呢，然后就用其他方式把他们时间浪费掉就可以了。 嗯， 是， 哎，我觉得大老师刚说那个挺有道理的，就是说这好多人的时间空闲下来之后，就是选择看一些这些短视频啊来消磨这个时间。 嗯， 其实除了这个选择呢，我们还可以就是玩玩游戏，多看看书，思考一下啊。 对， 有时候玩游戏可以思考很多东西。 没错，这不刚才说嘛，有玩音乐游戏都思考人生了嘛。大家说这个啊， 那是怀疑人生了。 更重要的是不让自己脑子闲下来。有时候这种短视频真的很腐蚀自己的这个。 而且是这样的，就是短视频它为了能够让你就是愿意去看，就有很多猎奇，甚至包括恶心的东西在里面。 对啊，你三五分钟没觉得多短，然后你看15个就半个小时。 对啊，然后就是像之前，然后有人向我安利快手的时候，后来我说你用这样的产品的乐趣什么呢？他说就看傻叉。 对， 就是他说，就是你生活当中永远不会看到有如此多的傻叉在这么高的密度浓度里面出现。 而且特别奇怪的是，就是你就会永远有你意想不到的那种行为。 其实啊，咱们说来说去啊，就是说，现在呢，可能大家就是还是碎片化时间多了，可能由于这个科技发展的快，比如说大家节奏快，所以平常朋友也很少，聚会也很少，所以大家窝在家里。我觉得这时候大家可以选择看书啊，多听听我们节目。啊，看看漫游嗨翻天，看看许可儿，是吧？这样可以多增长一些姿势啊。 我们俩想默默的溜走。 对，没有没有，因为咱们时间也差不多结束了嘛。 嗯、 其实咱们今天也给大家讨论一下，就是游戏永不灭，是吧？游戏永远都走，只不过形式和这个 啊，这个区可能形式或者说表面内容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总体应该不会变的，是吧，大老师？ 对， 大老师，我觉得这样，咱们先预定一下，下一期咱们就来个星球大战，好不好？ 再往后延点吧，因为等那个他那个就是最后的绝地武士 哦，嗯，哦，对对对对对对对，等那个弄完之后。 等那个对上映前后吧，然后就因为它会让更多人去关注这样一个题材，因为不然的话，其实《星球大战》在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没有那么大众的一个，就是怎么说的文化。 好，行，那今天呢，我们也差不多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了。那徐克和李克还有大能猫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 嗯， 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漫游啊什么呀？我们接下来节目是这个， 还想再来一个小时， 还想再来一个小时啊？对不起，我们接下来节目是这个青春联盟啊，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啊，感谢大老师啊，今天做客直播间。 感谢大老师。 对，那我们在 明天同一时间就再见啦。 对，那我们在最后的三分钟呢，我还是给大家放一个咱们最近的这个国产队啊。EDG 对战 C9 啊，跟 EDG 也是 回来了， 对，奇葩的说了两赢，最后就让视频啊带着你们振奋的走向休息吧，拜拜， 拜 拜。 拜 拜。 当了直接缴了一个传送， 哎，不过你这边换了传送，你就代表说你要放生前方这个帽子，没本事绑到了前面的人。加文斯 EQ 这个杀很高，想要去打前方的葛雷夫，葛雷夫还持续做拉倒，而且旁边的 Scout 直接嘲讽到两个人，先把帽子给击杀之后，加文斯是 EQ 再次一次把 Impact 给缩掉，而旁边的正拳是一拳把 Jensen 头给锤了下来，我这个暴击好痛哦，350，而且把对面 Sting 打到台点，被迫交了一个治愈， 就像被打出来了。 这边其实可以来注意。 来了， 比较积极的进攻哦。这边看到嘉文斯是 EQ 闪现，把伤害全部灌在前方苏玉身上，而且侧边是让 AD 跟辅助隔开了，这边一个 Q 技能成功爆了旁边的寇格摩之后，还想来抓。这边成功消荡了嘉文斯，不过这时候茂凯及时赶到战场，被一顿也配合上旁边的艾怪伤害，是拿到了对面 Contrary 人的，还有红棒。这时候在追击的是前方 Impact。决定先 表现非常好之外，这个 combo 真的打得太顺了。 我这边 Impact 很生气，开拳荣耀土龟并没有办法打到前方 iBoy 的人了，而且还被绑住了，这边被绑到前方的人之后，还踩了一个假的加文四，是靠着 Lulu 大绝成功 CC 到了前方的 Impact， 而且这边 Impact 完全扛不住这个伤害，想要吃一下果实吗？但是应该是倒下来了，旁边的 Boss 被对绑到了前方的真娜，真娜又没有找到闪现的情况下直接倒下来了。 哇，这个刚刚那个位置，第一个是我觉得他们本身就少人嘛，就觉得根本就还好。哇，还有个谁到？ 边上一定要被冲到，而且他只有光盾的情况下应该是要打完。 对，你辅助也不在你旁边， 对， 有的时候会比较 看不到， 看不到，比较看不到。 我这边 Q 进来，什么了？对面想要去抓前方的艾怪，艾怪没有倒下来，而且加文斯是这时候此时融化引领之门灌了下来之后，把伤害球灌在前方的身体之上，身体瞬间倒下来，旁边 Impact 也往这边拉一下。利用嘲讽，嘲讽住了多人之后，想保护自己 EDG 的队友来做撤退。这边露露给个盾之后，旁边正义之剑还想来做进场，有点太夸张了。 这边真的有机会开枪， 这边开点扭转之气。艾博有点危险，被迫缴了一个闪现之后，应该是要放美口在后面了。 再见了美口。那我觉得透过某个远，透过模式要参团的哦。 这边承受八龙斧棒其实有机会，这 Q 技能又再次打到 Apple 身上，不过可以看到 自己的血量很惨啊， 这个 斧顶 在侧边是飞队就把他给击杀掉了， 不过 Apple 还是倒下来了，把伤害全部灌在对面人员身上之后，康翠也得倒下，这时候破格魔往上班是不是想要